Sound Noise The Shady。上班爽翻巴适的板，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明天不上班不用杰克服装孙子，明天不上班活出一点真实，明天不上班闹钟响也不用管，最烦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儿喊，睡都没有睡醒，老婆都是富的人是木的，来到公交车站人多的爆， 看到就烦， 然后上车马上堵起，马车动都动不到嘛，公交车上放些广告嘛，唱歌还跑调嘛，电子夹嘛，地址角嘛，你还让不让人活，堵车本来已经够烦了，你不也想伸手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七八点挤公交车，我明天不上班了，老子今晚要耍通宵，到了明天别点，老子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只要愿意所有条条款款都不起，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八十点半，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杰克服装孙子，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，也没耽搁住爱读的书，全部爱穿的，是不是才能够翻了一半？说平凡的山，而不向往的观摩。我怎么的，有人带领我翻过生命的斑驳，文明的干涸。老子唱完了，穿过，空气给你换了，请你不要生气了，干了。做了兴奋的事穿干了，全把不兴奋的全部关了。老子叫兴奋，叽里呱啦，哔哩叭啦，别拿来没克风穿梭。老婆的姿态，老子不是干说，看到不叫联想，全是干翻了。你们说兴奋的就当歌手，给我拍上几个单子，老子干了。今天不上班，爽翻，上班，上班。你那孤独的本事来摆上台，就算不上班，你不要说我没本事，我的本事本事堆起来。真实的表达特别真实，自卑的本质让你听完这个榜单一座上山，等我的车站上，明天不上班我只想上山，接触音乐的要比上班嘛，没得灵感的时刻把钱捡，从现在才能想上山，都是一样的不要乱帮嘛，你上不想上来上不想上来，学不学上来学不学荒唐，走走， 不你我在你我 不想被 觉自己 不想被迷 路， 不想被迷路，不想被迷路， 在乎 你不想被迷路，我在你关注， 谁要我去 到底我拿过来自己看过，快点快点 走上去， 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八十点半，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决定我叫孙子，明天不上班可以过去一点真实，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八十点半，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决定我叫孙子，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，真实。